你信不信呢？ 我信，我能信。您这唱这段骆玉生骆老太太，我没法信，我不信。 你不信你去问去。 我问谁去？ 问骆玉生去。 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 那你叫高英培领你去啊。 对，我回得来吗？这老太满嘴胡天呢，您这没有啊，三婶儿，这没有，没有说您唱一段骆玉生，您甭说骆老太太，您甭说他，咱甭说现场观众哪位喜欢京韵大鼓，就我，您一张嘴，我知道您唱的是哪一段京韵大鼓。 哎呦嚯，我真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。 这怎么讲？ 没见过这路人儿。 这什么叫没见过？ 骆老太太不会，你能叫出什么名字来、啊？ 您唱一句我就知道。 我唱出来，您叫不上名字来呢。 叫不上来，我磕头拜您为师，我跳槽。 你师傅不是高英培了？ 不是关梅，我师傅就是您了， 魏文华了 啊， 那就这么办了。 您来， 哎，那个，哎，你要叫上名字来， 哎， 樊贵， 嗯， 我不是你三婶吗？ 啊， 别叫三婶了，我磕头拜你为老师，我管你叫师傅。 您现在就磕吧， 我去。哎，各位观众，我给您鞠躬了啊。 怎么您在唱 啊？我跟樊贵我们俩的对话您都听见了 如果他要叫不上名字来，您就鼓掌啊。鼓掌 鼓掌， 欢迎他羞臊羞臊孟樊贵，回来我请您吃喜面啊，咱就这么办了啊。 那您这 我唱了啊， 我唱说上来，您观众鼓掌 对的 啊，鼓掌我请您吃面， 反正 您吃一碗面到时候。来，您唱。 刘玄德向日 博望坡 来树壮， 大西厢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边梁，这一日曹操正坐众军帐，想起了徽宗武道残臣乱朝纲，萧湘官兵到了林黛玉寄回来，再表佳人雪艳娘贤孝遣分带多情含冤死，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，哭坏了那位英英啊，他扑了愣愣两翅忙啊，拳打小霸王。 能鼓掌，您说您为了是三婶，您说这是哪段？ 我告诉你 啊， 大杂烩， 大杂烩。唱的真好，确实是好。 哎呦，我谢谢您的鼓掌欢迎。 三婶，您今年高寿了？ 74岁。 真的听一回少一回了。 哎， 我这意思，喜爱您的艺术啊，很难得，很难得。 不是不是，咱们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。 我三婶94岁的时候还在这儿唱这段，大家伙都来啊，都来，约定好了，到时候还是我给您捧、啊。 你还给我捧？不是我呀，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啊。咱们跟人家比不了，人家那是多少年的功夫。 您唱 的。再说有乐器伴奏，这显得特好听。 是。 哎，樊贵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有一种叫鱼鼓。 鱼鼓。鱼鼓。 它的鱼鼓。 就是用鱼做的鼓。 行。鱼鼓，它那个鼓不是这么圆的打的那个， 啊、 是这么抱着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个唱出来。 哦，您会这个？ 我给你写两句。 您来来， 您听着啊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那个